华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皇后落冷宫，想法重得宠，重金买文章，变相将他捧。各位看官，今天咱们这个成语故事来自于汉代，叫做千金买妇。这个妇啊，可不是老妇的那个妇。 我知道 啊，对对对，他是诗词歌赋的那个妇。 他又不傻。 哎，是是是，这位同志补充的很准确啊。什么人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买一篇文章呢？买文章，马伊琍可能会不高兴，哎，知道吧？买文章又为什么呢？这里边的故事涉及到了宫廷恩怨，买的人也是利用这篇文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听下边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话说，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立表姐阿娇为皇后。金屋藏娇的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陈皇后。可是陈皇后年纪大了，年老色衰呀，再加上她10年没有生育儿子，汉武帝啊再也没有金屋藏娇时对她的宠爱了。再加上陈皇后还有一个劲敌，皇妃卫子夫。这个陈皇后千不该万不该，她嫉妒卫子夫妃子生儿子，千方百计的设计陷害人家母子。有个成语叫以书见亲，说的就是陈皇后。结果是可想而知啊，陈皇后被打入冷宫，长文宫啊，从此失去了汉武帝的宠爱。这个成语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话说这一天，陈皇后在冷宫是独衣栏上长吁短叹， 想当初，武帝对我是何等柔情，他却又如此狠心，把我关在这长门宫。唉， 哎呦，娘娘来了。 太监啊， 哟，娘娘您看清楚了，我们是宫女儿。 哎呀，这宫女儿这嗓子被谁糟践了呀？ 那得糟，娘娘来了。 嗯， 我叫玉儿。 哎呦天哪， 玉儿啊， 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吧，你叫瓦儿吧。 您瞧您这话说的，这瓦儿的嗓子得多破呀，你听我玉儿的嗓子够多好。 这才是瓦儿呢。 啊，好，玉儿你有啥事儿赶紧说。 玉儿不知娘家道，有失远迎，娘娘恕罪。 哎，行行，哎哎，你干嘛呀？你手里什么东西啊？哎，你拿来往后藏着。拿出来 拿 来， 这 给我 这没什么，没什么。 叽叽喳喳的干什么呀？我看一下看。 没什么，娘娘。 有的抢过来了，你还在那啰嗦什么呀？ 娘娘。 啊，子虚赋。 是，这是司马相如先生啊，写给您的文章。 嗯，真棒啊。 是， 不错。 哎， 这是我朝的人物吗？哎呀，简直和先秦的屈子差不多呀，怪不得你看得如此之出神。 娘娘， 嗯，我惊讶的啊，你说 写慈父的人叫司马相如 啊？叫啥？ 司马相如 啊，司马相如。 哎，对 啊，好，你说。 才华横溢呀。 长得帅吗？ 哎，听宫里的人说呀，长得也漂亮，写得也好。 哎呦， 皇上看了慈父以后也是连声称好。这次人的才华是十分的推崇。 皇上， 奴婢， 把你那嗓子清清。 奴婢我呀，我就想，娘娘对陛下呀也是一片的痴心。 嗯， 何不请先生为您作赋一篇，让陛下了解您的心思啊。 这吓死我了，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呀？哎呀，玉儿啊， 哎， 你还不明白吗？啊，陛下啊，把我贬到这长门宫，还是因为我这不争气的肚子。 是，娘娘，我就老说嘛，您啥时候您进宫这腰一尺七，这些年已经吃成46了。 这是宫里伙食好呗。 那您的肚子也忒大了。 我一直以为是怀上了。 实际是呢， 结婚。 嗯， 吃太多了。 当然少了。 胖。 好胖。 结婚11年、 哦、 我都没有为陛下生下一个子嗣。 您瞧您这话说的，我进宫都40多年了。 那、嗯啊、你也没为陛下生下来。 哎，我是由男的变的女的 啊，怪不得呢。哎，好，咱们再说回正题儿啊。 哎， 你说仅凭一篇文章怎么可能让陛下回心转意呢？ 哟，娘娘，这您可就外行了。 啊，我外行你内行啊。 哎，你不是他不知道啊。 啊，你能把你那个身儿别拔那么高吗？ 是是是， 我这本来身体就不好。 是 啊，来， 我跟您说呀。 嗯，那行，好，知道了。 奴婢我呀，我把这位司马先生请来。 诶， 赐予千金。 谁给他钱呢？ 嗯， 我。 嗯，那您的意思呢？ 啊，行，继续呢。 求他一篇文章如何？陛下欣赏此人才华，倘若因此回心转意，是也未可知。 我看可行。 娘娘 啊， 司马先生到了。 啊，娘娘！ 哎呀，也是个不靠谱的。 把小人找来什么事儿啊？ 你好好说话，你扇什么翅膀啊？ 把小人找来因为何事啊？ 司马先生， 没有一个好好说话的。 你才华横溢啊， 你说的， 就连当今圣主对你所做的子虚赋也是赞不绝口。 嗯， 这有黄金千两，我就这么写了啊。望陛下，不是不是 ，no， 望先生念在我对陛下一片痴心的份上，也为弱女子作赋一首，你看如何？ 哎呦，一千金呐、啊！ 千金黄金呐、啊！ 是作赋一首，这责任太重大了。 哎呀，你跟你钱有仇啊！ 才疏学浅，愧不敢当。 哎呀，你尽管写，尽管写，即便皇上他看了以后没什么反应，我也不会怪你的啊！放心，你再还给我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那这么说来，小人定当尽心竭力。到时候如果皇上没有什么反应，我再把这千金奉还你。 对，就是这意思。 不就这 意思？司马先生真是客气了。其实这钱也不算什么，你还给我就是了。 我就是客气一句，要不我还是先收下吧。 那要不然五五开？ 哎呦， 到时候看情况啊。 啊啊， 好， 我先创作去。 行。 不久之后，司马相如深思熟虑，终于写出了一篇叫《长门赋》，把陈皇后在长门宫思念汉武帝的心情，以及汉武帝和陈皇后之间的感情写的是情真意切。那一天，汉武帝果然读到了这一篇《长门赋》。袁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可怜我那阿娇啊，陈皇后，可叹她对寡人一片痴心。来啊， 是啊， 把这怎么了？这位，把陈娘娘请来。 啊，是啊。 参见陛下。 娘娘，你怎么胖成这样了呢？ 我其实又瘦了两斤。 这还瘦了两斤呢？ 对呀、啊，陛下，是因为您没看见我胖的那个过程。陛下，您身体安泰就好，臣妾虽在长门，对您思念不止啊。忽寝寐而梦想兮，佩若君之在怕啊！ 行了，娘娘， 娘， 哎， 娘， 没想到《长门赋》的诗句还真是把你我的感情写得真挚深沉呢。这司马相如最了解朕心，罢了罢了。来人呐！娘娘。你就从长门宫来到朕的身边吧。 是皇上啊，陛下。 要不还是回去得了。列位，就这样，慈父家司马相如一篇《长门赋》令陈皇后重新得到宠幸，千金买赋的故事也由此流传下来。 千金买赋是什么意思呢？ 千金买赋中的千金是很多钱的意思，赋就是诗词歌赋的意思。这个成语比喻文章写得非常好，非常值钱。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呀、啊、out 了。 怎的？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30，广播剧场。 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别提了，真是还有，没听说， 还有吗？没了就。 人多办事不精心，个个推诿难认真，一朝遇见大麻烦，谁都往后乱纷纷。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龙多乃汉，不是龙多了就变成汉子的意思啊， 也不是那个打篮球那龙多的意思， 不是 我都知道， 这是一个比喻。故事里的几个人特别有意思，本来职务一样，可是呢谁也不服谁。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宋朝。话说这天天气寒冷，大户人家三位管家平常管的事情各有侧重。府上老管家刚去世，员外还没定下来啊，谁接替他，结果麻烦就来了。这一天员外出门了，三个管家呀在门房取火烤手，炉火很旺。这三位平常就是遇见谁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这会儿啊依然是彼此看不上眼了。哎呀，真够冷的！ 哎呀，冻死我了！你说这天怎么那么冷啊？ 我烤烤火，烤烤火，你往那边 儿。我也来烤烤火，我也来烤烤火。 我烤火，烤烤火， 我也烤，我也烤。 你别把着了，来喜儿，来喜儿，你让让，你让。 来喜儿，你说话呀，来喜儿，你别把着呀。 我烤， 你让着，你往那边。 你让着， 就不让。这几个正在竞争的时候，火炉子不慎引燃了旁边的柴火。 哎呦，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哎呀，怎么着了？ 哎呦呦呦呦呦！可千万别把我的东西烧了呀！ 要不是你们那抢，能着得了？ 这就赖我，还想去干什么呀？ 不是，你别吵吵，我没事。 三位都撤到一边了，大眼瞪小眼儿。 呦，各位，这火要着大了，咱吃官司怎么办呢？来，一块，咱动手把这火浇灭了，怎么样？浇灭了，赶紧搭把手啊，打水去，你弄桶去。 哎呀！你救火，你再好你来吧。 你不动手，凭什么让我动手啊？我不干。哎，那个谁，来福，不是你提议的吗？要不你灭不就完了吗？ 什么叫我灭？什么叫我灭？这火的仨人一起点，刚才烤火时你们俩烤没烤啊？吃官司仨人一起吃，救火得仨人一块儿救。你们俩不管，我也不管。 你主意多，谁让你提议的？ 我也不管了，真是的。 你不管谁管啊？ 这时候火势渐大，到这家送水的山东跑了过来。你几位爷，你们怎么不救火呀？这都快烧了衣服了！哎呀，赖夫啊，赶紧给灭火呀！ 凭什么我灭火呀？该他灭火，我不管，我是管家。我是管家，我管理这个家，管理这个家都得听我管。我们能听他差遣吗？ 我呸！ 怎么了？ 谁让你使唤人了？谁听你使唤人啊？这府上我也是管家。 行了，你们是一张纸上画个鼻子，你好大个脸呀！谁说你们是管家呀？我才是大管家呢！ 你什么大管家呀？我告诉你，这老爷不在，你们俩听我的 啊！ 对，没错，还什么没错啊？这该听我的， 听我的， 我的， 听我的， 我的， 我的，听 我 的， 我的， 我的， 我， 我去，你们是谁都不管信是吧？这火要是没有我，早就清了活债了。你们几个这是龙爷大寒带，一点雨没下，一点事儿都不管呢。哎呀， 员外 要是知道你们是这样，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什么叫我们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这火要不是我，那根本他就着不了那么大。 这几个小管家在主人离开之后，谁都不干活的事儿，被宋朝一位叫李继可的文人写进了自己的笔记《宋窗百说》里边，成了一个笑柄，被总结成了成语故事 龙多乃汉。 严肃点，正经小贴士，龙多乃汉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 龙多乃汉中的乃是竟然的意思，汉就是干旱的意思。这个故事龙多乃汉，比喻人多了就会互相依赖，反而办不成事儿。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先先先 先 先先 先先先 多安心边真新鲜。 愚人节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断案新编真新鲜， 海鲜， 你瞧， 想 是什么？ 心